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鱼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钢琴曲可能会让你有点疑惑，这首肖邦声息小调夜曲是电影《钢琴家》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波兰电台钢琴师的故事，根据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那下面的这首旋律呢，是电影《末代皇帝》当中的主题配乐。这部影片讲述了溥仪的一生，由英国配乐大师大卫·拜恩创作。《末代皇帝》是一部中日英三国音乐人合作配乐的电影。2015年日本 TBS 电视台制作的电影《红江鱼》上映了，改编自立川谭春的同名自传，讲述了立川谭春拜师落羽家立川谭志学艺的成长经历，以及那立川谭志师徒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以及师徒之间的情感故事。落羽家类似于中国传统艺术当中的相声，虽然是一部喜剧人主题的电影，但是插曲嘲笑却充满了悲伤的情愫。 星を見るのが好きだ。夜空を見て考えるのが何より楽しい。百年前の人、千年前 接下来的三段电影原声音乐，第一首来自电影《聚焦》当中的插曲《新闻发布》，由霍华德·肖尔制作。第二首呢，来自电影《弗里达》的配乐，由卡耶塔诺·费洛索演唱。第三首来自《以父之名》当中的插曲《这是爱吗》，由鲍勃·马雷演唱。 about you. But the night sky blooms with fire, and the burning bed floats higher, and she's free to fly. Woman so weary, spread your unbroken wings. Fly free as the swallow sings. Come to the fireworks, see the dark lady smile. She burns, and the night sky blooms with fire, and the burning bed flows higher, and she's free to fly. Black and blue, so cold in the morning, so cold without you. And the night sky blooms with fire, and the burning bed floats higher, and she's free to fly. Of the dark days painted in dark gray hues, they fade with the dream of you. Wrapped in red velvet, dancing the night away. I burn, we'll be right back.

almost alone en la ciudad. Despierta ya. Alza la vela, capitán, alza la vela, vamos a zarpar, vamos hermano a navegar, vamos a donde nace el mar, despierta. 上面这段张弛有度的音乐来自电影《血战钢锯岭》，这部影片改编自二战上等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他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并且呢，在冲绳战役当中赤手空拳救下了75位战友的传奇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插曲是电影当中道斯医生恋爱的片段。那下面要介绍的这部影片呢，也是跟二战有关，电影模仿游戏的插曲。这个故事呢，讲述了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的传奇人生。这个故事主要聚焦于图灵协助盟军破译德军密码系统英格玛，从而扭转了二战战局的经历。 上面的这首歌是电影《隐藏人物》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讲述了在20世纪60年代，几个黑人女性在当时美国社会常见的种族偏见当中做着斗争，最终呢，在美国航天计划当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加奈儿·孟奈演唱，她本人也是电影的三大主演之一。下面这首歌是电影《弱点》当中的插曲《机遇》。这部影片讲述了美国橄榄球明星迈克尔·奥赫的不凡经历。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阮玲玉》当中的主题曲《葬心》。这部影片是半纪录片的形式，将阮玲玉的原作与张曼玉的演绎交织，附着着老影人的口述以及主演们的感悟，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默片时代的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的传奇一生。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生永远 慢慢回到平静，爱过以后遇见自己，就在这一刻明白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